邓小 宁。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啊，我是黑鬼德啊，你现在听紧呢个咧系 www.vacc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啊，拜拜。 好，翻嚟第三節足球頻道。咁啊，今日做節目嗰陣時候，阿的就同我講咧，就今晚個節目就得我哋兩個人嘅啫。大家再數數先啊，除咗我同阿的之外咧，就有夏薩底喺度啦，有師兄喺度啦，京一留喺埋度啦，跟住仲有卡妹都喺埋度，真係開心。 係冇咗 Steven， 有少少團年嘅感覺。 係 啊，咁啊，喂，唔好食嘢住喎。咁啊，打招呼先啊嘛。 喂 ，hello， 系啊，点啊？ 系咁啊，今个礼拜赛事，哇，开心啊，真系，终于唔卵使睇英超。德甲回归，哎，应该要揾翻首德甲 Open 嚟播下啊嘛，屌真系，哇，开心，等到颈都长卵埋。 我系啊，我都觉得系。 今晚有场大波，星期五啊。 慕信加柏主场， 慕信加柏就会对拜仁慕尼黑啦。我谂啊，全欧洲今个礼拜最紧大噶啦呢场，我话嘅。 哦，你话嘅， 我话嘅。 哦，我谂莫耶 B 都好关注喎。 系啊， 莫耶 B 去咗， 系会去底波 嘅。啊，睇香文喎，应该系 香文同埋睇 Max Cruz 啊，全文。但系嗰两条友你未嚟啊，你阿 B 哥未到嘅，你话冇可能，冇可能走啊，人哋都黐线噶。打到水深火熱啊！依家嗰兩個主力嚟嘅，咁啊，人哋就已經否認咗先啦。咁啊，但係就今晚座上客會見到莫耶 B 啦。 啊，見阿 B 啊。 咁就把 B 打定心。 咁啊 ，B 哥就好得闲嘅呢个礼拜，冇波踢啊嘛， 系啊，冇波踢， 因为英格兰嗰边就踢足总杯，咁、就冇曼联份啦， 冇错， 咁所以 B 哥就冇咩做， 他条条咁咯， 又继续欧游睇波， 系 啊，咁难吓，喂，对麦唔该唔该， 对麦啊， 我而家俾人骑几多支麦啊， 曼联出局噶， 系咪出咗局啊？ 出咗局噶啦， 快得啦，搵嚟搵去搵唔到 吓，咁就。先講下德甲啲波啦，今晚嗰場波點解話最大呢？全個下半，即係德甲下半季呢，拜仁唯一有機會輸波，我真係覺得係呢一場。 哦，係。 因為呢，你跟住打後呢，下半季拜仁呢，對住呢個多蒙特啦，利華古信啦，甚至係小哈零四，都係主場嘅。 係。 即係唯一係呢一場作客嘅啫，咁就仲要係即係我覺得都叫做幾 top form 嘅慕信加柏啦，咁啊揭東前排緊第三位啦，過埋多蒙特啦，咁就成隊波其實係 是 fit 得好緊要嘅。我哋上即係早兩個禮拜講嘅時候，我都講過俾大家聽啦。即係包括夏文好 fit 啦，今屆買翻嚟嘅 Max Cruz 啦，就同埋 Rafael 啦，兩個都交上半季交咗成接超過成個總入球嘅一半嘅，17、18球， 打得好好嘅，係啊，冇錯。 咁你仲有包括艾蘭高繼續有即係救人啊，全部有曬有翻曬貨交曬出嚟嘅。咁包括仲有即係譬如薩卡呢啲啦，今屆嘅喺個防中位又踢得好好啦，史迪根呢位龍門又點啦， 都唔使講啦呢個就。 仲有成條後防啊，終於就即係都叫做。用了幾年時間終於就擺脫了冇丹迪這個陰影啦，即是恩舒卡今年又是踢得好好啦，所以成隊波我覺得就當然贏敗人是有一定的困難，但是就即是我覺得這場波是叫做真係場眼嘢嚟 哦，冇話冇機會嘅，因為始終都係揭冬咁鬼耐，即係開下盤都好合理㗎。 但係成隊拜仁冇凍姜㗎喎。揭冬你睇下嗰啲幼兒賽呢係嚇 Q 死你㗎喎。咁周遊列國啦，包括我印象中記得8-0喺沙地阿拉伯係咪對國家隊，我唔記得。 哦，沙地國家隊8-0非常正常啊。 我有睇過一兩場囉。係你講你講比數唔重要都冇所謂，但係個過程呢發覺成班有啲餓狗咁樣。嗰下你先驚。咁呢個係哥迪奧拿嘅即係功力啦。即係個個都喺度搏緊表現 嘅。 咁所以呢就即係個拜仁都仍然係 keep， 我諗我覺得係 keep 到個 form 啦。咁同埋就係即係賽前有好多好消息啦，因為即係有啲球員又續咗約啦，繼續續約啦，卻奧斯就都續埋約啦。咁梅拿啲又聽講即係有啲球會叫啊，咁跟住佢又出嚟又否認咗啊，之類。 哇！邊間球會叫啊？ 有提過 PSG 嘅又係。 又 PSG 啊 ？PSG 係乜撚都關事嘅、 okay, ， 但係仲係好似買唔到一件都。 係咯，真係。 咁就。所以呢場波今晚要睇啦，我覺得就絕對係好值得睇嘅。 係啊，因為今個禮拜真係冇乜大波。 係啊，係啊。咁如果你頭先講起話球場加建咧，其實就安聯球場啦，提下啦，都係有個方案咧，準備加建嘅。 係。 咁就70,000+就會71,000+球迷就會加到大約係75,000度啦，75,000至78,000度啦。咁呢個呢就有個 plan 嘅，都係為咗即係因為呢、這個可以講下啦，因為呢、這個2020年啊，好後啊，六年後嘅歐洲國家杯呢、 哦 就冇主辦國㗎嘛，因為60周年紀念呢，咁呢就唯一一次即係 confirm 咗㗎，就會係12、13個城市喺歐洲就會舉辦個歐洲國家杯， 飛嚟飛去第一嘛。 而家就開始，唔係因為係 one and only one time 嘅啫。嗱、因為嗰個講下啦，因為大家冇乜留意啦，因為打埋呢、這個一睇先啊，唔係2014年世界盃， 16 嘅歐洲國家杯已經開始轉身制，就係由16轉做24嘛。所以咧就機會係提高啊！即係你諗下，成個歐洲咧大約係53到54個國家度啦，咁即係話差唔多接近有 50% 係入到決賽周， 係啦，入到圍。 OK， 咁呢啲係帕天尼概念啦。即係歐聯都係咁噶啦， 即係兩陣英概念係嘛，即係扶貧係嘛， 扶貧人人有份參與。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 唔係佢同兩陣英唔同，佢講得出做得到。 我覺得呢個係 兩陣英嗰啲係期票嚟嘅啫。 我覺得呢個係勁歌金曲嘅概念嚟嘅喎，係 嘛？ 個個都有啊嘛。 係，繼續講啦。16年就因為轉24隊，咁20年都會轉翻24隊。 係， 咁16年就喺法國搞啦。咁20年咧就會係將會冇國家嘅。就會係10幾個城市就去主辦，咁究竟係邊10幾個城市呢？而家就十話未一撇，仲係必緊啦。咁咧德國就比較主動嘅，德國咧就已經咧最後出咗2個城市出嚟。咁但係基本上咧，而家嗰個 concept 都係咧，每一個國家咧只可以派1個城市嘅啫。 哦，當然啦。 所以咧，最後而家咧德國呢邊咧就會係 either 呢個柏林。慕尼克，咁多蒙特咧就放棄咗啦，正式宣布放棄，因為佢就評估過咧，可能嗰個基建咧係配合唔到啊。 係當然啦。 咁啊，因為佢唔係搞一場比賽啊，佢可能咧一個球場咧你就要打幾場啊。咁而家咧就即係譬如拜仁慕尼克而家就準備擴建個球場啦， 準備的 bidding 啦，就睇下係同柏林一bid 啦。咁、那個嗰、那個預算嘅計劃都係就係希望安聯咧，就喺2020年咧就會大約係譬如可能係主辦其中一個分組嘅三場賽事， 嗯， 又或者 plan B 咧就係再更加勁啲，就係、是、個最後四強嘅其中一場 and 決賽喺呢、這個安聯。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又可以大家即係繼續留意一下咯， 係啦，留意一下啦。 安聯就係咁，所以呢個球呢、這個就安聯其實而家就大約係如果踢德甲大約就71,000到啦。咁如果係踢歐聯嘅賽事咧就67,000到嘅啫，因為又係要全部。即係轉咗座位啊，之如此類啊， 係啱，嗯， 係啊， 咁啊應該嘅，以拜仁咁樣嘅咁、嗯、重量級球會，應該個座位數目應該多翻少少嘅， 係咯，起下先咯，使下錢咯， 唔係㗎，好緊要㗎，起球場，起球場收多啲錢，收多啲門票。 英格蘭咧，英格蘭有冇消息？ 英格蘭唔使必，英格蘭就一定差唔多，一定有份。温布萊， 温布萊， 都係温布萊。 我成覺得， 點會冇温布萊份啊？大佬你。而家歐聯主辦決賽，佢係最多嘅。 係啊，好，我心諗，我就諗起一個球員嘅啫。 嚇， 柏金 係， 即係咧，好彩。 即係如果有件柏金啊，呢咁嘅球員 點玩咧？係咪咧？ 哦，咁啊爭啲啦。 打一半國家隊賽事喎，又唔搭飛機。 唔係，但係其實。 咪搭輪船咯，係咁住 搭火車， 搭火車， 但飛嚟飛去暈啦、 啊。搭火車要時間 啊嘛， 但其實就其實近年嘅歐洲嘅 U 17啊嗰啲賽事咧、 嗯， 其實已經都係用緊呢一個模式嘅，即係唔係一個國家係主辦嘅，都係用城市做單位。 唔係你見上一次都係啦，上一次係烏克蘭同埋邊隊啊？ 哦，唔係你兩個國家合辦咧， 合辦 就試過幾次， 好多次啦。 但今次嗰個概念係冇國家嘅。因為亦都係講明係只此一次嘅啫、嗯，因為嗰、那個係咩歐洲國家杯60周年紀念咁樣，諸如此類啦，係啲咁嘅嘢。 咁啊到18年又話， 咁啊講翻德甲啦，除咗今晚有一場大波之外啦，咁就卡卡對愛隊係對邊隊啊？對奧格斯堡， 奧格斯堡 係啦，主場噶嘛，呢、這個禮拜咁啊都係麻麻地二啃嘅啫喎。咁啊，多蒙特嗰邊 係咩？我以為二、啊， 梗係唔二啦。奧格斯堡嘅 今，依家好似排第八係嘛？ 係啊，即係近歇冬前嘅狀態唔錯啦。咁、嗯、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多蒙特歇冬之前嘅狀態就 爭少少， 即係自己知自己事啦。 但舒姆沙應該已經出得翻㗎啦。 舒米沙就出得翻，但係仲有啲主力就未出得啦。呢、這個古道根繼續出唔到啦。 我禮拜二講咧話巴塞有三大目標咧，另外一個就係古道根。其實咧就因為話皇馬同巴塞， 皇馬想買佢， 皇馬同巴塞都係爭緊呢個嘅， 係啦， 係啊。咁啊呢件而家就唔知係咪玩嘢啦。嗱，佢一路就背傷嘅， 係啊。 天冬前咧佢就已經差唔多好翻，咁、 啊、 然之後咧暑假佢又有跟操，咁啊 friendly game 好似哎呀都踢過一場嘅。 你講揭冬係咪？ 跟住係即揭冬嘅時候嘅幼兒賽， 好似又傷， 咁但係佢又話傷啦， 聲稱受傷， 唔係背脊，係支氣管嘢。 系啊， 咁但系呢啲嘢咧， 要翻回国诶休养， 即系咪同佢嗰个即系转会有关咧？呢个就真系又系自己知自己事。但高普就话，歇冬之后嘅打后三场波最少啊，你都唔使预古道根。 唔系，但系今年古道根完全冇踢过，咁点都要出嚟亮下相，俾个板人睇下先得噶。 亮咗个 friendly， 我又唔觉得佢玩嘢。 你又讲得啱，真系。 你系咁，而都要。即系临尾都要踢翻五六场，都要俾个板人睇噶。 唔系，仲有除咗唔系莫耶 B 都话对有兴趣噶。 唔系话吓， 系啊。 打莫耶 B 呢个礼拜德国咁好心，你就出场啦。 系、哦、啊， 唔系即系踢啦，俾、个板嚟睇下先啦。 讲、开莫耶 B 咧，其实唔止嘅，拜仁嘅丹迪咧，其实都系莫耶 B 嘅目标嚟。 唔系啊， 系啊，唔系讲笑啊，真啊。 向德国进发。 个 list 好长啊，个 short list 大佬。 哥迪奥拿都系佢嘅目标嚟嘅。系啊， 揾佢翻出嚟踢咋系嘛？ 系咯。 唉，真系， 所以话揾佢翻嚟踢嘅。 系咁啊，仲有就睇下先，仲有啲咩咧？法内堡会对利华古逊啦，咁啊大斩。 纽伦堡对荷芬咸，斯特加对缅恩斯， 系 咁就。 法兰克福就对哈法柏林， 系啦。 和夫斯堡啱啱买完迪布恩翻嚟，对荷洛威，系啦。 咁啊，和堡嘅头先你讲买迪拜恩啦，咁啊头先我哋个。Facebook 嘅網友就係1,700,000磅喎，係 1,700,000，係啊，冇錯。 哦，真係車仔真係咧， 真係賺撚曬，將上年蝕嗰啲咧，一個一月都已經全部賺翻曬翻嚟啦，買兩件都5000萬磅咁滯。 係啊， 咁啊發達啦呢個，咁仲有就啊，仲有 Franz Christian 咧，佢就話啦，佢話有一名多蒙特嘅17歲球迷報案，就話佢咧就被襲，咁就襲擊佢嗰個人咧係。 佢話係利雲道夫斯基喎， 即係同你差唔多啊，同你差唔多啊，係啊。 星期三咧就喺奧地福咧就有個球迷就報警，係 咪你嚟㗎？ 咁啊報警打電話報警咧，就係話佢想要求咧見呢個費卡 斯，似你喎真係， 係嘛啊？ 係啊，似你喎， 似我啦， 唔係似你講嘢飲醉酒就亂笠嘢，打電話俾阿邊個，打電話俾嗰個咁樣，跟住咧又粗口問候人咁。 都係我都係嗰句啦，曼聯球迷就慢慢自己適應下啦。 係， 即係咁啊，間唔中有一個個別例子嚟嘅啫呢啲。係咁啊，我哋又要引證一下啦，利雲道夫斯基係咪有打人啦？咁、呢個要睇睇啦，因為利雲道夫斯基，我諗打人就因為最近有幾單嘢都係同佢有關啦，就係、包括即係多蒙特嘅球迷一路都喺度即係 抨擊佢， 係啊抨擊佢啦，即 係 我諗佢出街又係嗰只即係好似特首嗰只， 佢撲街啦，佢話好擔心自己喎，黐線，佢都話擔心自己安全㗎， 係嘛？ 係啊，佢係咁講㗎，佢傻噶嘛？ 咦，係喎、有冇人揾魯姆西掟佢咧？ 诶、我试下你俾钱我去德国，我帮你订佢。 唔系啊，因为德国嗰边北欧啊，好多 IKEA。系咯，吓呢个 好鸠 佢。人身安全有啲问题。咁啊，德甲系啦，今个礼拜有德甲，咁就再今晚其实星期五仲有啲咩波咧？我记得足总杯又系打星期五噶喎。 系啊，史笃城对车仔。咁啊，最 對車仔 最強氣嘛， 唔係今晚， 唔係星期五，唔係星期五， 係啊。 不過就喺禮拜日， 好似喺禮拜日， 今晚有場亞記嘅， 今晚有場亞記，係啦。咁阿仙奴會對高雲地城， 係冇錯。 仲有另外一場就係上個回合爆冷5-0大勝韋斯咸嘅 森林， 森林就會對住呢個 Preston 啦 ，Preston North End 即係近住 普雷斯頓， 普雷斯頓近住曼聯嗰邊嘅嚇， 係冇錯。 咁就戏码其实足总杯戏码真系认真， 呢一 round 真系认真麻麻地嘅，真系。 正路应该正路波就好多噶啦，咁就有啲大啲强队睇下先啦，包括阿仙奴对高人地城赢紧啦，冇得输赢真系。咁啊，曼城对屈福特赢紧啦，完全冇得输。 听嘢啦， 打 听嘢啦， 跟住仲有车仔对史笃城。贏咗90%啦，都差唔多。 車仔有啲機。 咁利物浦就會作客對呢個邦尼茅夫啦。 唔 嚇？ 又贏緊。 唔係輸咗接咗間球會，好踢啊！呢啲真係係咪先？咁啊，係咯。咁所以冇乜睇頭喎，真係。包括榜尾嘅新特蘭都差唔多贏緊啦，對住嗰隊叫做 Kita Minster Harris， OK， 個名咧就好似 Kindergarten 咁樣嘅，咁所以都係贏緊啦，冇得打，都係冇得打，咁所以就係咯，冇乜戲碼喎。 係啊，今次足總杯真係好淡啊個戲碼。 咁啊，仲有啲咩賽事啊？歐洲啦，歐洲嗰邊咧？ 歐洲就講下意甲啦，意甲就頭先上一次講過啦 ，A 米作客卡利亞里啦。咁啊，兩隊米蘭就會作客對卡塔尼亞啦。咁啊，另外其實有場比較大啲嘅波嘅就係拉素主場就會對住 拉素對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週中咧就香咗個意大利杯。 係啊， 呢個都幾驚訝嘅，因為又係落我哋棚牙啦。踢完嗰次上一場嗰場意甲咧， 羅馬 即係諗住對住羅馬都冇得打㗎啦，羅馬。咁啊，但係喺意大利杯咧就贏咗1-0喎。 係啊， 波嗰個仲係咧。借雲路 ，OK， 咁啊借雲路絕殺祖雲達斯，哇！呢、這個真係諗都諗唔到咁滯。 哦，咁啊係，佢唔知射波嘅。 咁啊，羅馬其實跟住都要留意啊，因為就我就冇乜點跟啊，但係個意大利杯咧，好似咧就會係對住拉素啊。咁如果嚟緊咧，其實即係二月份咧，可能係夾夾埋埋有幾場波都係對拉素，即 係 羅馬打比咧會打幾輪嘅大佬，因為個意大利杯好似係咪打兩回合咧？總之 兩回合嘅， 兩回合嘅，所以起碼如果係嘅話咧，最少打三和啊！羅馬打比咁咧就 即係 唔緊要，呼籲下啲香港朋友，唔係香港人，因為香港人最緊要係乜嘢啊？ 唔知 二月份 八年。 你泰國，你睇泰國嘅新聞最緊要係咩啊？ 唔知喎、 啊，旅遊啊嘛， 哦、旅遊哦。 羅馬呢個城市，我先俾黑色警告俾大家。 哦 okay, 哦哦，係係啱啱。 羅馬打打比打三輪，你仲即係諗住春節去意大利去羅馬旅行啊？ 哦，咁啊爭啲啦， 大佬帶埋個鋼盔去啦、啊、你。係咁，所以即係 好緊，羅馬係 啦， 好緊好緊好緊要。 係啊，足球頻道先俾個黑色警告先啦、啊，大家。 好好緊要。 咪係真係嘅，拉素球咪出咗名癲嘅，係啊。 你話喂，拉素一隊已經癲啊！罗马再加埋罗马更癫啊！你睇欧联罗马嗰时打欧联嗰啲咧，大佬去亲佢作客嗰啲球迷咧，多数遇袭噶。 系啊， 曼联都试过啦。 刀仔啊， 系啊，刀仔出刀仔嘅大佬。系啊，所以你记得嗰时有幅相咧、 嗯， 未开赛之前咧，好似啲三合会嗰啲啊，即系嗰啲差佬仔去守嗰啲球迷咧。 有刀啊，有棍嗰啲嘛。 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呢度兩張長台都擺唔撚晒啊！屌你老味嗰啲刀仔、 啊，我記得有個紀錄片就係講拉數啲球迷。 唔係我成日都講、啊，你講 hooligans 咧，其實好撚唔公道啊！淨係講英格蘭咧係好撚唔公道啊、嗯！即係意大利嗰啲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係啊，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啊！即、嗯、係如果佢諗住歐遊嗰啲，順便同莫耶 B 講講啦，咪一陣佢又唔撚事。 所以佢 多年， 佢咪過咗德甲咯？ 係唔係？佢一傻傻下，佢一二月份又走去喂。咦、哦，羅馬打比喎、 啊，睇下咯， 未撚睇過，而且愛華隊，而家公費旅行啦先，佢又走去睇， 着住件曼聯嘅衫去走過去， 唔使啦，屌你老母，係人都認得佢啦，大佬一嘢就係第一個斬佢啦，大佬真係，咁我哋會多謝啲羅馬球迷嘅，OK， 真 係，咁就仲有咩賽事咧？仲有就費倫啦，講下費倫就呢個禮拜會對熱拿亞啦，週中嘅意大利杯就。好辛苦，好辛苦咧，就出线。 系 咁就因为咧，事完就因为周呢个意大利杯周中咧，佢就因为马迪系吸胎噶嘛，咁、 嗯、 所以咧就周中嗰场波对住二月嘅石耶纳咧，就又系用一个无锋阵嘅，咁啊伊力石又客串打前锋，咁就打得好辛苦嘅，咁啊叫做二比一就好辛苦赢咗石耶纳，继续晋级嘅意大利杯。咁、啊要讲讲上周嗰场啦，对住。幫我查下費倫上係派對邊隊啊？三比零贏波嘅嗰場波、 哦，卡坦尼亞 贏卡坦尼亞犀利啦！ 馬迪入兩球， 馬迪入兩球嗱，我哋都講過啦，冇撚睇死啊馬迪，係咪先？即係置諸死地而後生啊嘛，冇撚得俾你揀。咁你而家咁樣嗱，即係臨危受命，為佢去到真係幫手啊！咁又入翻兩球，咁啊三比零贏波，咁啊費倫就咁啊、上個禮拜其實就費倫贏波。國米就國米好似輸波， 輸波嘅 國米輸波啊， 輸波係啦，輸俾就輸俾熱拿，係咪輸俾熱拿亞咧？我記得好似 真係要睇， 一定係輸波㗎啦， 係 啦，因為講過嘅，我哋講過嘅， 咁所以即係嗰個意甲嗰個形勢咧就 冇錯，輸俾熱拿。 因為熱拿亞啱啱嗰個轉會窗就有兩件就嚟咗嘅，一件就貝迪蘇，即係羅馬嗰邊嘅中堅， 係 啊， 另外就馬高莫達， 係啊，就是、兩件、啊，馬高莫達就早季轉過去啦， 係啦、啊，冇錯，就借用嘅、啊、兩件都係、啊， 兩件都係借用， 睇先，貝迪蘇好似唔係，貝迪蘇就 係、啊、兩件都係後防，唔係、啊、貝迪蘇好似係賣嘅， 係啦、 啊，如果我冇記錯，嚇咁啊、 嗯、 一件中堅， 係啦、 啊，一件閘位，咁 啊馬高莫達其實祖雲達斯都冇乜上陣機會啦， 係啊， 咁啊呢啲又係意大利。你嘅意甲嘅典型啦，人间有情啦，即系上个礼拜就 AC 就帮费伦，咁啊呢个礼拜咧就系、是、呢个早记罗马就一齐帮热那啦， 系 咁啊借两件啱啱即系巩固翻个后防啦，咁、 嗯、 所以就。费伦呢个礼拜对住主场会对住热拿，咁就所以又系有啲睇头嘅。咁就上个礼拜啱想讲就系国米，因为上个礼拜输波啦，咁其实就第五位都拉开埋噶啦，一至四咧就即系你叫做系一决啦， 松晒噶啦， 叫做一 决 啦，吓咁、啊、就唔系其实冠军一定系早记噶啦，咁啊二三四咧就要捻下啦，咁二三四因为要捻个欧联位噶嘛，咁所以就即系费伦仍然都叫做顶得住啦。 系因为头三先系欧联啊，第四。 错 系欧霸嚟， 咁、啊、所以你可以集中睇下罗马、拿波里同费伦嗰个即系、就是、个斗法， 同埋因为最近拿波里个方都系麻麻地嘅啫， 系啊， 讲真，啱啱先打和一场，咁同埋拉尔纳再受伤啊，原来咁、就所以要小心啊，即、就、系、是、拿波里呢队波啊，最近方普通嘅啫。 OK， 咁啊 ，AC 呢个礼拜对边队啊 ？AC 对卡利亚里嘅， 对卡利亚里 嘅，应该。 应该 赢啦。 对边队？哇，即系喂，而家每个礼拜讲曼联同 AC， 你有冇谂唔谂大声？细声少少好，大佬，即系乜都夹，乜都可以做得出嘅呢两队而家。咁啊，系啊，意甲就差唔多，差唔多啦。咁仲有就西甲咧。哦、喂，西甲要讲下啦，呢、這个礼拜。 哦，点解呢？ 正式又踏入呢个三头马车嘅年代啦。 哦，咁啊系。 上个礼拜，哇，真系峰回路转啦。 系。 先嚟一场5-0，皇马大抄贝迪斯。 犀利啊！ 跟住咧，就再打一场巴塞甩碌1-1。 系啊， 咁你以为马体哇仲唔上榜首呢、這个礼拜？合家场 冇意思，甩碌又甩碌， 又甩碌再甩碌，双双甩碌。 哦，长毛理论又发作啫。 咁就又51-51， 系， 但系个分别就系、是、哇， 皇马上到50啦， 上到50啦，咁啊要51-51-50。 系啊， 咁啊呢个礼拜 呢个礼拜就皇马对格林纳达， 系， 咁啊巴塞就对呢个马拉加， 系， 咁就至于呢、這个马体会咧就要攞碌先啦，马体会就对 马体作客对 华力简奴，华力简奴系啦， 咁啊嗱三队就皇马巴塞就主场嘅， 冇错， 咁咧皇马咧就打星期六早场， 系， 即系话皇马如果赢格林纳达咧， 嗯， 今个礼拜上榜首。 系， 起码上翻 一日咁多啦，可能 冇一日喎、啊，系咪啊？都有， 都有 差唔多一日啦，接近一日啦。 系啊， 咁啊，然之后你先再等呢个就星期日就马体啊打 作客， 就作客，咁啊马体打先嘅，尾场咧就巴塞隆拿。 嗯， 咁啊，所以咧就三，即系随时咧就，咦唔系、啊，随时系可以喺今个礼拜咧嗰、那个。西甲个榜咧系三队可以 轮流坐一层， 坐一层嘅都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即系如果三队都赢波咧，就三队都可以坐下榜首嘅，过下瘾啦。屌、大佬马体即系都未试过系咪先？叫做都坐翻你两个钟头，两个钟，OK， 咁啊，所以又可以留意啦。咁嗰边个形势其实上个礼拜就你队波都好立啦，巴塞。 系嘅。 立啊！ 系嘅，系嘅、 啊。 不过间唔中一场半场都冇乜所谓嘅。 啊， 再几个马体会一样咁立啫。 马体就立咗好多场喎、啊，真系。 啊，不过都差唔多噶啦，真系马体会，我觉得有时系。 系啊，咁就我谂啊，普遍嘅西甲嘅球迷都系咁谂啦。即系而家就见到皇家马德里又杀上嚟啦。 系。 咁三队里边啊，其实就即系感觉上、直觉上，你睇落去可能就系马体系最唔着数啦。 系。 因为好多普遍，我谂好多球迷都会觉得呢队波。冇理由仲頂得到啊！哇，兩大班霸夾 Q 死你！ 其實講真，以即係質素嚟講，就真係馬體會係爭啲嘅， 差唔多噶啦。 嗰個板凳又係爭啲嘅， 冇得鬥啊，大佬！咁啊，皇馬你開始見到有少少轉變啦，就係對波就個 teamwork 係多咗嘅。呢、這個唔知同阿安察洛提有冇關係啦？即係我諗相對翻摩魯上一季咧，就成隊波去到呢個 moment 咧，你見到係。融合咗嘅，譬如你好似上个礼拜，如果你就睇佢对贝迪斯嗰场咧、 嗯， 有球波咧就罚球咧，就 巴尔 咧就 射入啦， 俾个即系 C 朗系唔同佢争噶，俾个射，咁佢就怪脚咁啊射入咗个波， 哦、 射咗个波之后，你见到个情景就系、是、哇 ，C 朗冲埋去， 啊梗系啦。 唔係以前冇噶嘛， 之前有一球啊嘛，大佬啊，之前有一球快到癲嗰球， 係佢之前入咗球， 咁啊係咯，又有金球獎。 啊唔係，但我感覺即係覺得隊波係融合咗，即係係啊咁就所以我覺得 轉咗陣嘅呢輪皇馬就打4-3-3嘅， 係啊，因為佢話想話釋放呢、這個巴里啊嘛， 啊釋放巴爾打4-3-3嘅、啊， 之前唔係打4-3-3， 唔係之前打4-2-3-1噶，而家打4-3-3嘅，將迪馬。 唔系啊，话 系啊， 系啊， 我吓、啊、我唔系，但我睇亲嘅过程多数系4-3-3，希古恩喺中间咯，咪跟住 C 朗喺左边咯，巴里喺右边咯， 嗰阵时 成日都系咁打噶， 两个古恩， 唔系。 奔斯馬， 系啊 系 啊， 因為呢幾場波就試下打4-3-3嘅， okay, 效果都唔知，因為對手實在係都弱嘅、 嗯， 尤其是上一場嗰隊又更加弱， 係啊，所以未真正考驗， 未見到真嘢嘅，未見到真嘢嘅，係、 okay, 啊。 喂，但係就仲有啊，見到人開始齊翻啦，阿 Alonso 已經冇傷啦，開始出得翻嚟啦，仲有一個咧，其實近一兩場波見到個表現都好咗，就係摩迪啊。越嚟越好啊！其實呢個又係咁，所以就 你不能睇小皇家馬德里， 從來唔敢睇小大佬，有世界級球員都睇小㗎。哦，你真係 唔係 大佬 使咁多錢？巴朗多人哋而家係，你可唔可以改下口啊？人哋而家係咩啊？點指世界級球員啊？ 哦，點指世界級球員添啊？ 2013年金球獎得主， 宇宙級球員啊！ 宇宙級球員嚟㗎嘛，大佬係咪先？人靚聲甜， 冇錯。 咁就所以唔可以睇小皇馬啦， 絕對唔敢睇小大佬。係 啦，咁啊，巴塞都會驚㗎，因為巴塞納羅啊， 冇錯， 尼馬又受傷啦， 係啊，尼馬又傷。 其實你又點睇即係美斯嘅狀態咧？ 美斯狀態 好似都係反反覆覆喎。 哦，咁你啱啱唞完咁鬼耐，咁啊投嗰幾場一定係咁上下㗎啦。咁啊，如果佢真係冇乜特別傷，就應該會繼續好翻啲嘅。我覺得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OK， 講真就 咁啊，所以睇啦，又要留意一下即係西甲嗰邊啦，三頭嘅馬車啊，而家有 冇錯？ 咁啊。仲有啲咩啊？差唔多啦，睇下先。仲有除咗呢三隊，其實仲有啲咩比賽咧？呢、這個華倫會對愛斯賓奴啦。咁就 sorry， 咁就仲有就華倫頭先，我都記得有個網友就有單嘢 嘅。係啊 ，Oscar 咁就話 Oscar 係啊， 因為話呢個賣盤啊嘛，話呢個華倫，因為一路都講咗好耐㗎啦，因為佢就話咧有三個嘅買家， 係 一個就係叫做林福榮，應該係馬來西亞嗰邊嚟，如果冇記錯 係。林山。 另外就德州太平洋集團同卡塔爾投資局呢三個嘅買家，咁啊啱啱阿 Oscar 佢就話林福榮已經出局㗎， 林福榮 我冇乜留意呢單嘢， 係啊，因為我都冇乜留意講真，因為就而家林福榮就話將個目標轉咗去拉科魯尼亞，拉科魯尼亞即就越早，咁就用可即係比較。可以平啲買到依間球會啦，拉科魯尼亞就因為拉科魯尼亞係貧臨破產㗎啦。 其實隔好多間都 其實好多間，其實你上一次講即係好多啲球迷即係幫手頂住間球會咧，其實上年拉科魯尼亞亦都係同樣出現咁嘅情況㗎。 係啊，真係好恐怖其實即係西甲。咁華倫我哋之前有提過啦，即係無論邊一個老闆買，其實就你最撚大鑊就要買埋嗰3億嘅債啊嘛。即係嗰度係好大鑊。咁仲有佢個球場嗰度咧，好多守尾要跟啊 ，Mustela 嗰度又係，咁所以即係其實我都唔明點解仲會有三個財團可以有興趣搶 嘅 啫。 唔係，我諗始終華倫西亞點都有一啲嘅名氣，好坦白講，你數到即係嗰三隊之後，如果講名氣最大，真係華倫西亞。講真，咁同埋對波即係可能個可以即係。俾到嘅錢啊，即係唔使咁多錢可以買到間球會，同埋始終佢個實力係有嘅。 O K， 華倫西亞始終佢有嘅實力，咁但係爭在就可能係之前可能一啲嘅教練嘅問題啊，先個成績就麻麻地。同埋呢輪咧，其實我上幾個禮拜都講啦，即係好多啲華倫西亞舊人嚟入曬管理層，即係啲安古魯巴拉查， 哦係啊係啊， 全部入曬管理層嘅。咁呢個就可能都係。主席阿沙和即係一個新嘅舉措啦 嚇。唔係，仲有一樣嘢嘅，其實要大，即係有好多球迷又未必會留意嘅。其實華倫個青訓喺西甲，其實都係好重要嘅。 都有嘅。 唔係，係好重要嘅呢個都。咁即係你如果間球會冇咗，其實又會係幾可惜啊，或者如果搞得差嘅話，咁就我諗啊，賽事啊差唔多啦。但今晚咧好多好多人留言。 係啊，即係 我 諗， 喂，揾人真係讀下嘢啦。咁就 不如讀幾單啦，我讀啊。 好，你先，你揀啦。 揀卡比魯啊，卡比魯同俄羅斯足協就續約啦。 係啦，冇錯，呢個 係啊， 呢個其實睇題，呢個咧就因為有少少傳聞，都好輕嘅啫，就係話傳佢會翻去教國米嘅。咁然之後跟住佢就續咗約啦，續咗約之後咧，佢仲不特止就屌鳩嗰個新嘅印尼班主，即係加比魯，就係呢條友咧，即係佢話。有呢啲咁嘅班主，我就唔多餘啦，我就唔會翻去嘅，因為佢根本唔知道球迷嘅感受啊，即係話個班主即係話想清洗啲老球員嗰個意見啊。 係 啊，咁啊，仲有啲咩可以讀啊？ 咁另外有關於水晶宮嘅，咁啊叫穆罕默士蘇克，即係打呢個巴黎聖日耳門之前嗰個嘅防中咧，就應該同水晶宮就爭緊，因為水晶宮自從阿保利斯入主之後咧，成績好翻好多，即係。个防守上系啊，防守上好翻好多咧。而家再揾到一个好啲嘅防中咧，咁就可能即系护级都有啲参事喎。 系 啊，呢个就吓咁啊，护 级成功 系啦。咁啊，另外讲下中超恒大，因为咧就迪亚文迪呢个意大利嘅球员咧，就应该系会以破恒大纪录。 我唔記得幾多錢啦。咁、 哦、 就咧係、 啊、 會加盟，係會加盟恒大嘅呢、這個迪亞文迪，意大利嘅球員嚟。 踢過韋斯咸咯， 係啊， 意大利國腳咯、 啊，係啊， 而現役嘅意大利國腳喎、 啊，係啊， 真嘢嚟㗎， 真嘢嚟， 真嘢嚟， 僵㗎啦。 喂，咁呢件打得下㗎喎， 係啊。 嗱，佢雖然咧，你嗱嗱喺中超名氣一定係最大啦，喺歐洲佢又唔係啦，咁但彭迪利又好中意用佢嘅，係、嗯。咁啊爛踢嘅。O、okay, K，、嗯、即係有啲有翻啲球味嘅，咁、嗯、我覺得就其實都識貨嘅，即係我覺得納比咧， 納比亦係 啊，咁我諗呢個納比因素啦，啊，我真係唔知道呢單嘢喎。 係啊，因為、啊、因為嚟緊恒大就應該除咗揾咗個房中，我唔記得巴西邊個球用唔記得咗啦、嗯，就會加盟之外， 嗰、啊那個就唔係好出名 嘅，嗰、那個唔出名嘅， 係啊，嗰、那個唔出名嘅。 咁另外就係呢、這個啦，呢、這個主要真係會代替阿孔卡嘅位置㗎啦，咁就呢個 係 係啦，咁、啊、就另外響 soccer wise 個 discussion board 嗰邊咧，阿 Patrick 啊，即係應該係 WHY。 YDL, 是啊 ,YDM 啊 是啦、 啊、好耐冇见 啦、啊、 呢、這个呢就是我們早期 Sock 嘅话就是一个呢成日俾 tips 嘅会员嚟嘅、 哦、 如果我冇记错。呢、 哦 啊這个都系尊贵会员嚟㗎。 尊贵会员。 巴塞个。 金牌会员。 会长嗰个就系、是、都系一样咁尊贵嘅呢个。 冇 错。Okay, 有咩可以读 其实佢又问咗几个问题嘅。 可以俾阿京一答下喎呢个。 係咯可能答咗啦。 啊啊、想问下大家马达3,700万磅会唔会太贵、 啊啊、 我自己认为3,700万磅买一个人呢買一個人哋唔用嘅球員就好似有少少俾人咩啊？ 揾水魚， 揾水魚，唔係點解揾京一答？因為京一冇講過。 哦，係啊，冇錯。 我哋講好多， 嗯， 有冇嘢答？冇你可以唔答。 好事啊，好事啊，搣下曼聯啲錢都好啊。喂，但如果唔係，如果以唔係一個反曼角度嚟計，其實呢個雕係啱踢啱使嘅。 啱啊， 哦 okay、 因為佢最主要佢可以填塞咗而家曼聯最需要嘅左副位， 嗯， 咁就可以出多啲鄉村真絲。咁就馬達可以幫手鬥左邊。 哦，即係鄉村真絲會有機會打中間啦。 係、哦、啦、okay ，又會有機會會出翻。 嗱，呢個係一個非曼迷嘅性幻想嚟嘅。我都係講嗰句，莫耶必識先㗎。 唔係老， 我哋我啊，京一啊。甚至阿的呢啲咁屎波咧都識，但係莫耶 B 咧係真係 高一個層次嘅。 係、哎、今晚係嬲嬲地打 我又唔俾佢先真係。我又未必咁睇，因為嗱，雖然話莫耶斯未必點用佢，但佢其實呢個球員咧就真係唔使話交代太多嘢俾佢嘅，反而你俾多啲自由佢咧。其實你只要排佢出場咧，佢有好多嘢識自己搞。 嗱，呢個又係一個非曼迷嘅錯覺。莫耶B係從來都唔俾自由嗰啲球嚟噶嘛，你黐線，佢淨當佢好似黑奴咁樣嘅大佬。 你係大隻佬就知啦，出波落場，出波斬冇啦。 冇錯，係啦。大隻佬直情成個黑奴咁啊，大佬。你冇睇睇奧斯卡大佬啊？十咩 slave 咩啊？十二年嗰度啊？哇！有真係好似啊，啊華倫西亞。 喂，但係我又要駁你喎、啊，我要駁你喎、啊。大隻佬老廢嗰陣時已經係咁樣樣噶咯。 你有冇搞錯？屌你！ 搞撚錯！ 撚同啲飛曼迷講。 屌你啦！咩你不嬲佢都係落底出波落底出波。 唔係我講嘅長期後備啊！你真係唔係落底出波落底出波就係佢冇 potential， 但係冇 potential 啊！莫耶邊唔撚知啊嘛？屌你佢真係，唉，唔係總之下一個領隊。下一个领队啊，无论是哪个都好、 啊、 千祈不要是有个 C 字的什么宾尼迪 B 啊或者还有什么保亚 B 啊那些不要搞大佬屌你真的是啊卡比路我没问题、okay? 安察洛蒂都没问题纳、比都没问题总之不要有个 B 字 ,ok, 唔该。咁还有呢阿帕直说赞卢沙这场哎呢啲讲晒㗎喇算啦唔好读住。喂咁我返返仲有啲咩可以读下呢哇德甲嗰边好多嘢读喎阿 Friends 又话其实佢话正路应该可以睇 Grand Saka 同埋呢个 Kramer, 即係讲緊呢个无信加帕啦。咁仲有呢恩舒基如果係有伤都可以一睇还有好多人喜欢嘅新中坚洛迪古斯就继续都係讲緊呢个即係无信加帕啦。咁佢仲有就係、是、德国只有慕尼克安联球场同埋柏林嘅奥林比亚球场係会竞逐呢个2020。咁我头先都係讲咗。 讲过啦。 我个人意见就希望係柏林赢嘅。 嗯。 係因为柏林嘅球场大佬真係壮观好多嘅、嗯啊。即係比即係欧联。 同埋我 觉 得代表 嚟。打歐聯算等數啦，屌、你打睇翻國家隊啊，即係俾翻個柏林好啲啦、即係有 代表嚟嘅 希特拉 feel 啊，屌先，仲有咩可以讀啊？喂，師兄， 仲 有冇嚟揾啊？ 睇下先啊， 系好多喎、啊、今晚。 睇下新李就话咩啊？多蒙特开箱跟道减缓奔斯马个方案啊！哇，真系 咪啊？ 真系跟道减缓奔斯马， 古道唔系奔斯马就。替呢個利雲道夫斯基 係咯， 係啊，卡姆有冇意見？ 我之前問過你啦，你話係係啊，我私底下問過你， 我私底下 關我撚事 先。即係我話呢單嘢你點睇嘛？但係其實我覺得係啊，但我其實覺得都唔，我唔係咁想咯，即係我唔係咁中奔斯馬，其實我自己。 你係唔想利雲道夫斯基走？ 唔係，佢依家都已成事實啦。 你試下寄張卡俾佢嘛？ 做咩溝咧又？ 用德文寫住， 識撚 咪撚走。我係香港一位小球迷咁撚樣嗰啲咧，可能佢真係唔撚走咧。 會唔會啊？一定會啦。 記者喂，如果記者就訪問佢話：，咦，點解你會 搞？我會自己講啦，傻。 喂，有 佢打電話俾 做人要有希望啊！ 係啊，屌你啊！唔怪之係你諗啦。 唔係一日都未諗過，咪咯傻人！屌你成啲你諗寫嚟係咁啊，寫嗰嚟迫害佢真係。 我自己唔中意奔驰马，因为 系咁嘅。仲有就系呢、這个，喂，我哋咩？仲有慈山啦，慈山个唔知今晚会唔会见到 新波啊？ 2014世界杯嗰个波系、嗯、提下。嗱、啊，今晚德甲可能会见到嗰个 新波 噶， 世界杯嗰、那个波系 啦，冇错啦。咁啊，所以大家要、嗯、又系要留意一下德甲啦。总之今个礼拜就系睇。德甲啦， 系啊，德甲嗰场啦，系啊。 OK， 咁啊未揾到有咩读之前就 落咯， 继续啦，噔噔噔噔噔，揾人读下个哇嗰个啲咩啊？呢个 的哥， 的哥有冇 要睇睇啲 系啊？唔系我哋啲主持有冇 tips 可以俾住先啊？ 阿卡啊，阿卡未有阿卡 的揾啊？ 或者讲少少提一提先啦， 有嘢提好。 足總杯禮拜六咧就有兩場波係作客嘅，分別就係利物浦同愛華頓。 哦， 係。咁但係呢兩場波咧就我又冇打算比，不過提一提啦，因為再過幾日咧29號就 Merseyside 打比。 係啊，冇錯，因為周中有波嘅英超。 係，所以呢 開快車㗎，打禮拜三㗎。 所以呢兩隊作客，大家要小心啲佢哋嘅戰意啊。 係啊，冇錯。 因為足總杯好撚興和㗎。 系啊， 哦，周中有快车噶， 系啊，周中快车， 快车噶， 真系冇人， 仲要系 Merseyside 打比啊 ，OK， 呢个要小心啊， 咁啊，大家要留意啊呢样嘢， 即系可能流力啦， 系流力就喂，我都系嗰句又要提一提大家咯，个足总杯系对对都想要嘅，大佬， 唔系，即系我所以讲就， 即系睇下点会流晒噶， 其实足总杯系好大机会和，原因为可以踢两弯啦嘛。 哦， 变咗你可以有两场嘅门员收益噶嘛，所以你哋大家其实即系要邓足总杯嘅时，首先要考虑呢一 点咯。系，即系有啲强队， 啲强队唔介意让一让啲弱队， 系啦，冇错，即系翻翻收翻， 系最紧要大家唔好受伤， 收益问题。 所以呢两场作客好捻紧要， 啲弱队都唔介意和嘅， 系， 因为可以再去翻个大嘅。 所以我决定今晚噔噔噔噔都避咗呢两场， 避 咁同埋曼城嗰场咧系3.5球啊。 是大波3.5 OK， 好啦，咁就的哥可唔可以帮手读一读啊？ 系点啊，的哥？ 点啊？ 去食嘢， 真系 三嘢 全。我讲先，好嚟， 听一讲先。 我讲先， 好。 无信加柏对拜仁，让球主客和，让主， 好。 史特加对缅因斯大， 系。 卡里亚尼对 AC 世， 好， 读翻啲我啲朋友先， 好啊。 Chip 咧。皇马让球主客和主胜对格兰纳达， 格兰纳达 继续 ，OK， 繼續让球数是-2啊，让球主胜，跟住卡里亚里对 AC 客胜，纽伦堡对荷芬咸。 纽伦堡 主胜系啦， 唔系啊嘛， 博开斋啊， 边个嚟噶呢个 ？Chip 咧。 OK， 咦，哦，即系博开斋， 博开斋， 都有 point 嘅， 系啊，写明博佢开斋啊 ，OK， 有 point 嘅。 慈山 ，OK， 布信加柏对拜仁半场和，巴塞隆拿对马拉加半场主，法兰克福对哈法柏林主胜 ，OK。 哇，今晚我哋真系大家心有灵犀，全德甲啊，差唔多。 我俾人撞晒。 系。 Stephen，OK， 阿仙奴嘅 Stephen， 和夫斯堡对汉诺威，和夫斯堡赢。燕豪芬对阿尔克马尔，燕豪芬赢，拉素对祖云达斯，祖云达斯赢，皇家苏斯达对切尔达，皇家苏斯达赢， 正路啊， OK 啦，仲有冇？ 阿萨特有吗？ 咁样， 皇家馬德里啦，就對呢個格蘭納達啦，咁樣就皇馬贏啦。跟住足總杯嗰度就係車路士對呢個 史 篤城啦，咁啊車路士贏啦。 係。 咁啊拜仁對呢個 無信加柏， 無信加柏，咁啊拜仁贏啦。 係。OK， 咁啊俾我讀咗 EV 先啊， 我都揾緊 EV 啊。 EV 咧就係英甲 有比賓 福特對基靈咸就主勝。 係。 英國足總杯就今晚洛定咸森林對呢個普魯斯頓就係主勝，即係森林啦。西甲就華拉杜列就對維拉利爾客勝，即係維拉利爾。咁啊三場，好繼續你哋。 我啊，好，我俾人撞曬，我要讀啊。 好，读啊！ 无信加柏主胜拜仁，跟住就系史特加主胜缅因斯， 好， 哈法柏林客胜法兰克福， 好， 好， 哇，好 emotional 啊！我读得 系嘛 ？OK， 好，到我啦， 好， 我唔拣英超啦，足总杯，咁啊，全部意甲啦 ，OK， 又意甲， 卡里亚里对 AC， 卡里亚里主胜赢 AC， 拉素对祖云达斯，拉素和祖云达斯。 哦， 跟住然之后系，死啦！森多利亚对博洛尼亚和波， 好， 好， 阿杰斯你先啦， 我先啊， 我死你先， 我得甲啦，得甲好似冇人拣云达嗰场、啊，云达对布伦瑞克 啊嘛， 布伦瑞克城，我真系等好似卡门唔拣先，布伦瑞克城 ，OK。咁就仲有咧，就今晚嗰场啦，慕信加柏对拜仁啦，我会要翻个客胜咯，都系要 打对台咯， 拜仁 ，OK， 两场算啦，系， 哦好， 咁啊心水， 咁啊最后到我啦， 系， 继续啊单住，不过今晚冇曼联啊，咁啊拣拜仁慕尼克啦，拜仁慕尼克客胜。 侵侵唔侵卡啊？ 系侵啦，呢个唔使问。 诶，咁啊，我都 侵啊！ 你个师兄侵我都侵，系大佬，系啊。 所以大家要留意啊。 侵边场啊？ 侵拜仁咯。 哦， 拜仁客胜。 嗱，听住啊，我又拜仁，佢又拜仁啦。 睇下边个，我哋两眼灯夹埋啊，好捻光噶，真系。 喂，好啦，咁啊，差唔多嘅时候都要最后嘥少少时间交代翻先。下个礼拜冇足球频道啦。咁就返返嚟， 係啊係啊， 係啊，咁就返返嚟就係睇下先，初八返嚟㗎啦，即係二月七號啊返嚟嘅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師兄嘅 Hope Song 就星期一晚大約十一點半到就 upload 到上去啦。 哦，咁咪要多睇下你得唔得喎，大佬。 你八點鐘 啊嘛，係啦。問你啊， 一路係啊，十點半到。 十一點幾 ？OK 啦 ，OK 啦。咁啊，跟住就星期四就冇反晚㗎啦，即係連三十晚就冇反晚嘅。咁啊，然之後就。EV 咧就錄咗集點子冰冰嘅特別版，咁啊一節嘅，咁就會喺星期三晚出埋噶啦，即係年二十九出，年廿九出。 好， 系啦，大四个节目就系咁样啦。 好， 好， 嗱，我都不如录翻个索罗 B 特备节目先。索罗 B， 你又嚟， 莫耶 B， 好啊，你又嚟 啊。喂，唔系，讲笑讲笑，最后啦，读埋啦，仲有 Ivan 啊，佢就话咧，智利嘅国脚啊，伊杜亚杜华加斯， 华加斯 啊， 系华加斯， 咁就会将会咧转战西甲，就会由呢个外借嘅身份由拿波里 系啊，拿波里。 你係改投呢個華倫西亞嘅，咁啊都係提住大家啦，因為仲有幾日就過埋個一月份，咁所以咧就密切留意住嗰啲轉會啦。 尤其是最後一日， 係啦，我哋講又講唔曬，讀又讀唔曬，咁仲有好多係即將會喺最後嗰一兩三日咧就會發生嘅，咁啊所以就大家留意住啦。咁仲有 應該咧， 我哋就節目完之前就 confirm 埋啦。马达嘅转会咧系正式 confirm 啦 ，confirm 咗啦，正式 confirm 咗啦。 几钱啊？知唔知？ 吓， 你未睇唔到几钱？ 咪三千七咯， 三千七啊， 三千七。 唔系嗰个唔知啊，我净系话俾大家听，就我哋做完节，只系啱啱节目完之前就系已经正式 confirm 咗啦。 系 咁啊， 另外啦，啱啱安力卡啊，咁就上诉 得唔得？佢嗰个 咁啊，而家就如果但未知得唔得？ 系， 但如果唔得咧。就停十場， 判佢勞改， 停十場。 O K， 十場佢嗰個希特拉手勢。 係啊，咁啊，另外就有 十場， 係啊，十場啊， 唔係講笑啊， 係啊，真嘅十場。 蘇拿 利斯 ，iPhone C 講嘅呢個。 蘇拿利斯考慮佢個。 咁啊，另外 iPhone C 都有提過泰利嘅，咁因為話泰利咧就話車路士就減佢人工，咁啊如果真係出年咧。 即係下一季呢、哦、可能就會走人。 嘩咁多錢都仲要減員工。 佢掘金啊嘛。 員工嘅薪水。 我唔知呀。 嘩 乜撚嘢頭會嚟呀。 屌你啱啱先收3700万磅。屌、啊、你搞錯啊真係。 拉利就傳緊兩隊嘅出面一個就係同杜奧巴做隊友一個就係個卡塔爾、 okay、 傳緊兩隊。 唔係大佬新年流流。即係出商量都嚟唔切啦仲減咗 仲要個老闆買緊嘢嗰出面 係囉 即係我亦即係作為車迷呢聽到亦都好心酸因為其實呢、這個 咁你會唔會一齊反車呢 喂我都冇力反啊 冇力 啊沙特冇力邊有力啊真係 真係唔得真係冇辦法 咁係嘅你嘥咁撚多精力淨係睇曼聯個禮拜 係啊我睇實你曼聯點得宇宙最強啊大佬 好繼續睇繼續睇 對性咁睇啦 仲有冇嘢啊 咁啊睇下仲有好多嘢嘅 係啊嘩 仲有少少時間講埋啊 好啊嘩完幾完到啊 車路士有個後生仔球員物艾智倫啊，唔係 Itlin 就會去韋根free transfer 嘅，啊都係借嘅。咁、另外就如果大家仲記得里昂有一個叫巴斯圖斯嘅，咁啊之前響卡塔爾踢波，而家翻去意大利，應該係踢羅馬嘅，如果冇記錯。 翻去羅馬踢， 羅馬係羅馬嘅。 O K 啊，係咁就 好多好多轉會啊， 好多啊， 跟住真係搞唔掂啊，咁啊， 搞唔掂。 我都係嗰句啦，自己留意下啦。 係啊，真係有啲咩噏錯啊，咁啊，大家多多包涵啊，真係太多。 摩納哥有冇轉會啊？ 摩納哥係摩納哥轉會就記突然間記唔起。 系記得記住有一單嘢， 但係就發卡奧哇咁 就係睇下有冇人 replace。 哇，未唔記得咗講啊，好彩你第一題。 係，我都係睇啊。 係六個月 計呢個和確特之後， 呢個唔開心㗎，真係。 另外一個 即係世界盃，大家諗住今屆都係睇 哥倫比亞， 睇啲炮㗎嘛，係咪先？你話即係你話，如果我哋下禮拜宣布，你話唉，斯朗拿度唞8個月。是宇宙最强啊大佬。法加奧不是宇宙最强啊所以希望他即是世界杯有踢 不是即是唯有就阿 Q 啲囉因为嗱而家都好初步。 哇好惨啊嗰腳波真係今个礼拜嗰腳波。 係啊后面。 屌你嗰个女友仔黄牌啊即係有。 因为通常呢啲呢判伤呢通常都係判大嘅。 左腳膝头哥而家。 希望今次都係判大咗啦即係希望可以讲得切喺世界杯出嚟。 咁法甲就唔使睇佢㗎啦而家问题就睇下世界杯。 希望 讲到啦。 因为正常呢伤呢。 係啊大佬哥伦比亚。即係新世代嚟㗎嘛， 即係估計係會估計長少少嘅，通常都未必準。 係，但係如果你係前鋒位，其實咧，即係預計啊，即係逐少少嘅出水。即係你話如果個前鋒位真係冇法加奧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嘅， 咁 有即信馬星尼斯啦，咁啊仲有件哈法柏林嗰件啊拉莫斯就開心啦呢鑊。真係有機會坐正啦咁即係睇下法加奧 點啦。哥倫比亞就唔 前鋒唔受嘅有幾件選擇嘅。咁但係 anyway 我哋都係想佢有一踢啦。 咁當然啦同埋同組同哥倫比亞同組嗰啲就 有 開心啦。 好似係日本喎係咪好似。 係呀 係呀有 日本嗰啲開心啦。 係啦 ,ok。咁就真係要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波蘭好似 去日本 去咗日本。 係呀去咗日本係呀。 係呀 打櫻花係呀大阪櫻花係呀。 中超又唔撚去 點知啊？可能食唔慣地溝油啩？ 哦，咁樣，好， 真係完啦， 真係完啦， 咁好出聲啊！ 好出聲啊！咁我就同大家拜個新年先啦，因為要過年翻嚟先。 你都會拜年嘅咩？ 叫你哋啊！ 哦 ，OK， 嚇，咁啊，大家拜下早年啦， 馬年啊， 係 龍馬精神啦，係啦， 馬年啊，西維爾啊， 我就祝衷心。 是 捉完车仔攞英超冠军啦。 车仔是你单跳的。 我叫什么话我花朵叫咩话 唔知你咩朵好多朵啊大佬你单跳啊。 好嘅有嗰啲咩追溯又未还嗰啲点知你咩。 车仔冠军冲卡系咪 新年流流屌你。哇搞啦我捉住你幫你咁样串我真系屌。 点卖串你啫话你个朵多啊你明白白捉咁多爪啊。 仲有咩讲 冇啊。 仲有咩讲冇啦。 好 马年再见。 系啦。 好啦拜 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